三河交警温馨提示您，春季来临，天气转暖，市民纷纷选择中短途自驾游线路外出踏青，游玩的疲劳加上春困现象的产生，驾驶人容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够集中。三河交警温馨提示，近日天气转暖，容易产生春困现象，驾驶人在出车前应保持充足的睡眠，在行车时应保持注意力集中，可打开车窗保持空气流通，并开启车内收音机，避免疲劳驾驶。 我与阿金都是一脸轻松微信，当我装上共同享有一份风景啊，阳光随着气温颤抖白夜窗戏，我再也不能抵挡心头那种撞击啊，去远远方，远的可以把过去遗忘，我不需要很确定的方向，我只要这段旅程够长，舍不得一程一程的纠葛，舍不得日升一日的狂热， 听歌能够帮大家来调节心情之外呢，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吃水果。吃水果的确能够让人变快乐，尤其是多吃香蕉，因为香蕉当中钾的含量比较高，能够让人心情变得愉快。更重要的是，香蕉的热量也相对较低，而它的排毒功能一点都不亚于苹果。如果说你喜欢香蕉绵软细腻的口感，当然就不能错过这么好的瘦身水果。想要好心情，来一个香蕉，既能帮你补充能量，又能够让你瞬间体会到这个世界的美好。 再见是那一年海的沙滩，浪花的缱绻，黑键是和你多日不见。 间还染线，你的泪我的眼模糊天边。每个人心中都有将钢琴尘封在回忆，任凭我珍惜你的插曲。时间偶尔提起，钢琴偶尔哭泣，那些凌乱片段。如果爱还能再重来，我期待的风帆永远在。哦，每次心该打开，没有歌来自大海。如果爱我已不存在，我希望有一段精彩，让回忆有所感慨。百千时间在我爱到昨天，成全你改变。黑键是原谅我的原谅，好想再弹一遍，手指却只听见你的抱歉。

天黑，你讲得很对，说永远多累，但是这一生再会，以后谁记得谁？我以为我的爱情可以满足你想买的醉，风一吹，我才知道自己早已崩溃。总往回追，你走得好干脆，我的眼睁不开流着泪，你用一句话把一切收回。我往回追，又迷了路的腿，我只有往前飞，退不回，北方没有你，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泪？ 早上刷牙漱口一定要当心喽，提醒各位，因为从水龙头接触的第一杯水当中很可能重金属超标。日前呢，质监局对水龙头产品进行质量抽查，结果发现超过三分之二水龙头重金属析出量超标。所以呢，雨婷要提醒各位，每天早上我们每一个家庭的第一杯水尽量不要入口，如果需要的话，先放水两到三秒钟之后再接水。 我得感谢你着我孤独，让我没有空哭泣，因为有你，我有了出息，不用被陌生人联系。有 纯的表情，是会睡在一起的奇迹。我还有什么不满意？爱下去也是天经地义。 深呼吸。

远，盛开的永不凋零蓝莲花。 很多车主都常用遥控器锁上车之后随行离开，但是你知道吗？会有很多的不法分子利用汽车干扰器干扰汽车遥控器的信号，导致车门无法锁闭，从而趁机盗窃走车内的财物。所以在这里呢，要特别来提醒各位开车的朋友，遥控锁车之后别忘了用手拉一下，检查是否完全的锁闭，车上也避免放置贵重的物品，小细节可以让你的财产更安全哦。 不是绝路，我还能哭，只是我不愿承认你对我疏忽，怕你的温柔低估，才让短暂的幸福酿成一生的错误。 发现你要的前途。

希望被人发现。我在白天像一只蝴蝶，为了做梦才飞到黑夜。我在晚上像一只蝴蝶，找寻两个人的世界。 有些梦想纵使暂时无法实现，纵使光是连说出来都很奢侈，但是如果没有说出来温暖自己一下，就无法获得前进的动力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我是雨婷，今天就陪你到这里。 风吹落最后一片叶，我的心也飘着雪，只能往回忆里堆叠、哦、给下个季节。忽然间树上冒花蕊，我怎么会都没有感觉、哦、整条街都是恋爱的人，我独自走在南方的夜。多想要向过去告别，当季节不停更迭、哦、却还是少一点坚决。在这寂寞的季照在那海边，爱情盛开的世界，远远看着热闹一切，我记得那狂恋， 心中有一些。哦，我了解那些爱过的人，心是如何慢慢在凋谢。多想要向过去告别，让季节不停更迭。却永远少一点坚决，在这寂寞的季节，又走过风吹的冷夜，最后一盏灯熄灭，趁回忆我慢慢穿越。在这寂寞的季节，也是寂寞的季节，让寂寞的季节。 Thank you. 在深渊里共舞，忘记一些遗憾，忘记一些无奈，让我们再吻一次，在这一瞬间，穿越所有痛楚，穿越所有伤害，就在这灿烂的一瞬间，我的心悄然绽放，就在这绽放的一刹那，像荒草一样燃烧，就在这燃烧的一瞬间，我的心悄然绽放，就在这绽放的一刹那，我和你那么辉煌，再爱一次，在星河中穿行，忘记一些忧伤，忘记一些迷惘，让我再抱一下，就在这一瞬间，带着所有风格，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。